锵锵三人行，因为今天呢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是比较接地气的，特别是要影响到中国这个广大的二三四线城市乃至于广大农村地区，所以我们也专门请来了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嘉宾和一位山东农村的嘉宾。 对对对，穿的都一样，农民兄弟都是这样的， 穿的都是当地黑社会的打扮。 对对，生在村里的那种的。 你是河南农村出身的吗？ 对对对， 这不能否认吧。你是山东农村，对吧？我是河北城市里 大城市的 石家庄啊，石家庄啊， 摇滚之都嘛。 对，摇滚这都全国第一庄啊，对吧？ 对对， 所以咱们其实是接地气的。 对， 因而且呢，我特别注意到你们俩都是球迷， 对， 采夫更是专业的足球运动员，对吧？ 不是这个野战， 嗯，野战， 野战， 你不是野河，你不是野河啊。所以呢，我也照顾你们的心情。中国队赢了韩国队，是吧？ 对对。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烟花啊，咱们这个庆祝啊，这祝贺一下这个中国队。那就在韩国队住的这个酒店附近， 对 啊，所以这个引发很多话题。 是这个很多人骂中国球迷啊，说这个中国球迷在人家外边放鞭炮、放烟花，折射了文明之堕落，等等等等等。这就我跟格子肯定看了这种新闻之后，就直接就乐了，因为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全世界的球迷全都是非人类了，就是那就没有一个国家是文明的。就实际上，球迷本身就是一个非理性的一个粉丝群体。他在足球比赛里边表现出的狂热、激情和非理性和辱骂对方，他在一个特定的场合里边出现的，他是任何的现代社会和文明社会里边有的一种现象。这种行为不文明，不就是不并不代表着这个粉丝的存在它不合理，我觉得。 哦，那一直 文明人在特定的场合里边抛去伪装啊。我就扮演一把小流氓之类的，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盘外招特别常见，所以人家韩国队早有准备，住在33楼， 连蚊子都上不去。 所以你看这次这个中国和伊朗大战嘛，人家伊朗也用了很多盘外招给我们。首先给你训练的时候，场地先说这个主要的比赛场先不给你用，说积水，其实没有积水，都抽干了。其次呢，下午4点那个训练嘛，要求你中午12点半主教练带着球员去参加发布会，而且是在两个地方。所以你必须折返2次，所以里皮直接拒绝了。 不能以为社会只有桌子上面的部分 啊，对， 社会永远有桌子底下的部分。 对， 而且呢，这个桌子底下部分，我觉得真是蔚为奇观啊。 冰山是7%在水下， 哎， 是吧？ 这说的像是我的知识结构。就是不是我说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这个情况哈，啪呀放烟花，你知道让我想起一些中国现在乡村的图景。你知道今天格子带来一个话题，因为最近他去采访， 对， 也是最近呢、这个投资界的一个新闻，说这快手现在啊，就是日活5000万， 对， 每天有500万短视频上传， 五六百万， 然后呢就是融资3.5亿 美元， 现在就短视频它是第一名 。 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呢很忧虑，说这玩意儿发展下去啊，这个什么呢？不能说国将不国呀，社会将不社会了啊！ 我觉得这种太白莲花了，因为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平台，就是我们社会真实情况的反映。只不过我们长期在北上广深、杭州这种城市，你看不到。 哎，你别说它的这个头啊。叫素华， 对， 最近你看他还在一个场合发表讲话，我就发现呢，因为他现在要融资啊，他也面临他的一个疑难，就是下一步你怎么走？ 对， 你真的影响这么大了以后啊，比方说人家就说了，说这些二三四线城市吃虫子、吃灯泡这个东西啊，要是蔚为大观，成为一个社会一个很主流的一个现象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有那么大的商业的能力、盈利的能力等等，甚至是面临不面临？更大的管控等等，是吧？哎，我最近发现这个素华呢，我也不知道他是一什么人，他好像什么个码农， 从 Google 出来的，是 个理科生， 跟我们公司同一个投资人。 哦， 所以他上台讲啊，他的会我也参加过， 所以我就觉得呢，他有他的哲学。过去我也看过这个快手啊，他现在讲出一个哲学，他说啊，我们就说人类啊，跟那个人类简史似的，他说这个人类我们统计过，也不知道他怎么统计过，就是说他现在出现的大概是有1000亿个个体，你就算是在人类整个的历史上有，就算有1000亿个人或者智人或者猿人吧，都算进去，他说但是呢，他们留下资料的非常少，比如说你看不到岳飞的这个自拍。 对吧？这也是一个遗憾。你看到的只是名人，实际上写的很多都是名人。他说，但是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呢？要追求这个什么呢？叫做个人生活呀，记忆和分享的极限。就是说，每一个人，哪怕是一田间地头上的农民，他只要自拍了，传上去，他就对整个的数据流，人类的这个每一个人的个人记忆留下了一份记录。哎，你觉得他是不是胡吹呢？ 我觉得这不算胡吹，因为实际上这个过程早在城市中产中早就完成了。我们的 Facebook、Twitter， 包括新浪微博的早期，都是中产阶级大家在传自己的心情、自己的自拍，甚至后来加上视频。只不过现在平台下沉到了二三四线，包括农村。然后你看到了他们的生活，你忽然觉得受不了。实际上那个吃虫子啊，什么吃灯泡啊，什么裤裆埋雷啊，少数现象。我天天在刷快手，最近我这为了快手我付出很多的。 你是快手派来的吧？ 没有，你就看到说大部分的实际上还是普通人的无聊的这个他的生活，包个饺子啊，或者看到一堆信鸽在那咕咕咕叫，然后就在拍，是这种。 采夫呢，你们河南农村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河南农村有大量的快手用户。因为我原来理解的它可能是二三线城市，后来我就下调了一点，三四线城市 再加上农村， 后来又下调的四五线加村里边的。就是我问了一下我们村里边的很多像年轻人二三十岁的都在用，他就是传不传呢，但他就是特别开心，说哪个是黑社会的告诉我这个最火，哪个是农村大妈刘妈妈啊这个最火，指导我去看这些东西。那我觉得我认同格子的一个想法，就是速滑他们做的东西啊，他刚才说的有点装啊，那个有点装，但实际上是从商业的逻辑里边来走的下沉的那一部分。就是我针对这些中低层或者底层的这些人们，给他一个受关注的机会，激发他来秀的热情，实际上也是我觉得就是秀自己的一种方式。 哎，这你不用让我想起啊，过去咱们讲的无名英雄纪念碑是吧？ 嗯， 就是说，哎，要是说在人类历史漫漫长河里，你像你到烈士陵园，你看多少战士没有名字啊？ 对， 没有名字就死了，在这个历史里没有你的记录啊，没有存在感的，对吧？哎，你像后来你像格子刚才讲的，某种中产阶级，他们现在呢有了图像记录的人权。 对， 就是在整个人类的数据库里有我自拍啊，有我窦文涛，我死了我也在啊， 你永远都在的。 是吧，永垂不朽。但是然后呢，哎，广大的这个县乡镇的很多那些无名的人士，他们现在有了现代科技的帮助，他们也有了记录并且上载到人类数据库的一个权。 你知道我这个，我那天在快手采访的时候，我感觉打开了一片新世界。就是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体验，就打开新世界那个 Google Earth， 就是谷歌地球啊。我在电脑上滑着鼠标想，哎呀，这不我们家吗？哎呀，你看这树，这不我当然没那么清楚啊，大概能判断出来。我再一次在快手身上找到了这种感觉。它快手有一个功能叫同城，你打开之后双击，然后你发现是个地图，然后选了西藏墨脱，然后打开一看，就是全是短视频，墨脱当地的小孩拍的。西藏的那个澄澈的天空，那个地，当然那小孩都是在放那种，都是杀马特歌曲，他的发型是杀马特，不要紧，但是那个周围的地理环境风物全部都是墨脱的。哦，你在之前你完全想象不到你可以看到墨脱的风物，而且是实的。 这个从正向意义上呢，我觉得表现出了互联网伟大的地方，就突破了疆域。我们经常说二元对立啊，农村和城市的藩篱啊，实际上通过互联网的手段，他们可以去淘宝上买东西到家里边，他们可以用亚马逊买书看书了，他们可以自己发东西来放上来，让全世界的人看到啊，这个村子里边有一个我，就是去中心化，就是互联网的一个特点，就是权威不存在了，中心不存在了，神圣的东西也不存在了，每个人都是我的中心，我要让你们来关注到我。像格子和我就靠，或者咱们就靠这个口条来让别人引起关注。那这些我们村里边的年轻人没有口条的，他只能靠 器官，他没有别的器官， 他只能靠吃东西，靠自己的真诚的恶心， 哎， 让别人来关注自己。 但是呢，这就像今天世界上的一个形式一样，就比如说这个，当人人都有权利展示，甚至是平等的展示机会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整体的世界的图景，而这个图景呢，某些人看着就很不堪了。就是说，哎，因为你比如说，因为是不是网信办点名了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啊。就是好像出现过这种直播殡仪馆火化 整个过程。 所以你在快，所以你在快手网站上，你看到所有互联网公司都没有的一个标签，它总共上面七个，什么关于我们，什么有个叫自律委员会，它现在不堪其扰了，它开始这个征网友来当这个自律委员会的委员，就是开始投票投诉。 所以我现在有时候讲啊，就跟娱乐圈这个什么恋情似的，就是老有人讲一句话叫见光死啊。嗯，我觉得现在有些个商业模式，尤其互联网的模式，是不是啊，它只是在地下的时候，它不被，就是你刚才讲下沉哈， 对对， 它不被这个主流社会所注意的时候，或者白领社会所注意的时候，才是它最旺盛的生机。它要一旦进入这个往上，从下沉开始往上的时候，会不会碰到它的一些困难？ 所以我非常反感，就是我们以特别精英主义的视角去看这个事情。当然我是认同精英的这种价值观的，但是我非常反感说我们说这就是底层的什么残酷物语这种话，我觉得不应该给人家下这个价值判断。这就是我们真实的中国，你承认不承认他都在，你非得武善，你不要给我看这个，他不在吗？他在的。 这一点我不太认同格子啊。嗯，就是我们知道有一种叫鼓励啊，就心理上的暗示与鼓励，就是当你吃了一顿饭或者喝了一个，你有五个人关注；你喝了一杯茶啊，那我喝了一杯脏水，有一万个人关注。我是不是来点这个毒药，或者来点更恶心的东西，就是10万人的关注？就是它这个产品，它会给人集中造成一种我的主旋律，我的主价值观是让人关注到我。 哎 哎，为了增加我的关注的粉丝数，我一定要使出我最大的潜能。这里边就包括正向的和负向的，而我们在观赏别人的丑的时候，神丑的这一面往往是最恶心的，我们看得最起劲儿。那这一块其实就形成了局部膨胀，或者说他本来不想做这么丑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做完之后很多人喝彩， 哎， 他又收到了礼物，他又收到了钱的时候，他可能会很畸形的去做这个东西。 所以实际上是技术去帮你去完成了一个把你的目的性加强了。 这个有点像一个叫数据推送，你的喜好会集中的推送给你，让你就成了一个那样的一个人。就那个人本来可能是一个正常的，他只不过偶尔用鞭炮炸了一下自己的裆部，结果很多人好炸得太棒了， 是 他就天天炸。 我觉得有这个问题，就是现在他们这个速滑呀，和他背后的那个创始人叫什么张一笑是吧？ 嗯， 哎，他们俩呢，你一看就是理工男对吧？他而且他背后就是算法。他为什么说它简单好用，或者说就是他也没有其他的价值观，他就是一个设计一种算法，就像是这个彩富说的一样。我现在觉得这个所谓算法啊，有的时候我也有点不服，就是比如说有人就讲了，我就能比你窦文涛还了解你，因为我知道你把大量的时间在干什么，在看什么，在买什么。我就说你怎么知道我明天还这样呢？我会进步啊，我会改变呢。 对， 哎，或者说有些时候，哎，你比如说，假如说一个普通的一个男人，对吧？你好，如果要这么推送的话，可能到最后一大堆 AV 给他推送过来了。他花了俩小时看这个 AV， 并不等于他在白天的社会里，他就是个满脑子男盗女娼的人呢。你说是不是？ 所以他现在，你知道我去这个快手采访的时候，我发现大部分都是工程师。80%以上是工程师，然后我看快手的这个招聘，8个门类里面有7个是工程师。你就进去一看，我围着公司转了一圈，就是那种抱着一个那个特别蠢的那个小宠物，然后在那敲代码的，都是这种人。他们呢一天到晚做的就是，比如说我就识别出来你上传这个视频里面有个猫，好，我就给你推送给猫奴。我识别出你这里面有一个漂亮姑娘，好，我就推送给文涛老师，就是这种的。所以就是他默认的，他就像今日头条一样的。 不，而且啊，人有一个啊，就是我就发现在源头的时候啊，都是挺单纯的。但是人类社会我觉得有两件事，一善一恶，一个是竞争，一个是牟利。就是比如说一争，好比说，哎，今天我砰自残嘛，对吧？我比如说我往这儿大腿上来一刀，好家伙，叫好了，广告都来了，甚至明天就有人敢往这肚子上插一刀。那你比如说，而且如果像有些比如说一个大胖孩子，就是说所谓学未成年人学着大人抽烟呐、啊，学着大人泡妞啊，这讲黄段子，哎，我发现呢，如果他没火的时候，其实很正常， 对吗？ 对。 但是如果他变成了全国第一火，第一网红，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国家好像不可能不干预的， 必须干预。 但是我的看法呢，一般是这样的哈，就是比较丑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把它给干死， 但是作为比如说社会公器或者知识分子或者是旁观的人，你有权利对他进行批判，你让他就是你让他知道自己哪有问题，那些有品质的品牌就不会去投放给他，他有可能会形成这样一个大致的约束力。如果像咱们费劲巴拉这些全说了之后对人家没有任何影响，这就说明那边的群体是非常庞大的，我们是小群体， 是 说不定主流是人家的那边。 哎，你就是讲这个很有意思。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可以试试这个逻辑的能力，就是比方说啊，假如我跟人讲，我说这个快手啊，哎，就是那种那个大妈吃灯泡，好。 对。 那么假如第二个人就说，谁说的？他还吃虫子呢，他还吃活蛇呢。你知道说这个话的人就是抽象能力有点问题。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 他抽象能力有点问题，就是因为我对于我们的这个抽象能力来说，我说他就是吃灯泡的那种网站，另一个人反对了，就说他不是，他还吃活蛇。这个人实际上他的这个抽象能力有点问题，就是他必须就是特别具象。好，第三个人就说了，说那个他不是，他是鞭炮炸裤裆。这个人呢，你看抽象能力稍好一点，他知道。我指的是吃某一类东西的，但是呢它还是局限于就是说这实际上我的抽象能力指的是这种特异的或者说是刺激的或找寻存在感的这么样一种东西，但是它会又举出一类。你知道我说这个好像挺难懂，实际上我说的是逻辑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类。类，今天我是从我一篇朋友的文章里啊，我得到这么一个启发。我得到这个启发之后，我一下子解决了我一个问题，就是啊，我不能跟人民群众同欢共乐的去欣赏综艺节目的问题。我过去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觉得我本身就是出于草根呢，我也不是什么文人雅士，我很俗气。但为什么我就不爱看综艺节目呢？我就不能理解。后来我理解了，就是实际上什么，我们的爱好啊，你发现没有？在抽象上更贪，就比如说对我来说啊，这个你比如说一种综艺节目，我都看的特别火的我都看，但我只看一集，你知道吗？因为我看一集我就知道哦是这一类了，那么我喜欢去寻找不同的类。但是你看，就好比比如说看韩剧，我看一个就够了，我不看了，就因为我是一个在抽象上，就是说我知道是这一类。那么实际上我的贪心表现在为什么叫另类而不是叫另个。 对， 很多人实际上是我看了这个韩剧啊，我再看另一个韩剧，我再看另一个韩剧，它浸淫在这个类的世界里。可是对我们这个有点抽象的人来说呢，就是说我看一个呀，我就对这个类啊就不太满足了，我要找一个，我下一个我要看日剧了，我就不会再看韩，看了一集日剧，我可能我要去看英剧了，就我对类上面很贪婪。 文涛老师，我觉得应该给你补充一个，就是你除了这个类之外呢，你有可能还有一个字叫做美，就比如说你看了一个长腿的美女，你特别喜欢她，你交往了，你下一个找的就不会去找一个短腿的姑娘。 还真不是。 你真的要分开不同的类别找吗？ 咱要就说这样，有点歧视女性不太好啊。当然，女性也把咱们男的当色来说嘛，是平等的。我的意思是说，有的男人终其一生喜欢一种类型的女人。比如说我们台就有一个，一说就是高大白胖傻，他就是行，他一辈子没有变过，我没有进步，你知道吗？我还真不是。 但我反倒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对你来说很像是个业务学习。因为你是电视从业者，所以这个你是啊、哦、这是属于这一类的，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他的娱乐。 对，你说的对。 你的娱乐就不是看电视，你像我的娱乐绝对不会是看新闻，我看新闻看的全部都是漏洞，就很像说这个航空专业毕业的不敢坐飞机，食品专业毕业的不太敢上街吃东西，一个道理。 这可能有关系，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现在也有些人对这个快手有很多文化的这个观察，就是比如说你像这个素华讲啊，我觉得他有点往哪讲，说我们大数据啊，我们的主要用户相当多数是北上广啊，他说但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到春节啊 都回家了， 都回村了，都回家了。 这不我们俩吗？这个 对， 张处理处就变成 David 的。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人们就有人说一二线城市的人看这个快手，以为是从这里可以了解中国的农村，但实际上呢，这本身也有一个错觉。 对，实际上真正的农村里边啊，没这些年轻人了， 就是这些人他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用户分类，理发厅、夜总会、这个饭馆啊之类，他们实际上是在市、县城、乡镇，其实在从事着一些工作。真正在村里边浪荡的那些人，年轻人实际上几乎没有。就是你让你说这就是真正的中国的乡村，其实不是的。真正的中国乡村是老人、小孩完全节奏几乎不动的衰败的农村的一个现实。 但是作为一个把自己定义为媒介研究者的，我还是很喜欢看快手。我前两天推荐给了一个朋友，他是个大学校长，我把这个同城这个地理功能推荐给他，我说你来看，你们学校一打开一看，那些学生啊，在这个校园里边跳那种舞，在宿舍里面那个从事各种各样的大学生舞着心疼，我说他们就是在看这个，就是他平时根本不知道这个。 但是我问你啊，这个格子，就说人性当中有一种就是怎么呢，喜欢变化，善变，或者说喜新厌旧。你觉得要是让全民族每一个人都拿着手机自拍争奇斗艳，今天吃一碗面，明天吃三碗面，会不会玩这么几年之后突然有一天大家厌弃这个东西了？ 这个听起来像加缪的小说，不会的，人民群众就是在娱乐中直到死亡，所以我们这个行当有一本书叫做《娱乐至死》嘛，尼尔波兹曼写，他在序言里面就说奥威尔怕的是1984，但是赫胥黎怕的是美丽新世界， 嗯， 就是说真正的让你通过娱乐来麻痹你，你会知道终其一生你都是这样的人，变成一个虫子。 我觉得一定会变化，我觉得就是你比如再往前推这个山顶洞人时代，他在画那个小壁人的时候，我觉得那可能就是他的快手啊，他在画一些东西。 对， 他后来那些爱好这个写字的人，他用书籍，后来慢慢的在报纸上投个稿，现在给自己来一自拍上快手，他就是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媒介来表现他不同的形式，很有可能再过若干年之后这个形式已经被替换掉了，完全被替换掉了，他有可能就是直接就带上一个某种东西就给交互了， 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快手。 对，他这是一种媒介啊，不变的是人们想展现自己，是让别人来关注自己的一种心理，我会觉得。 对，所以就是技术一直在变，但是目的性其实从来没变过，大部分人都是庸人，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 对，但是你觉得玩快手的这些人，但现在说有几个亿是吧？ 四个多亿。 他难道真的就是人口的多数吗？ 我觉得不是人口的多数， 我觉得这还是人口当中比较喜欢展示自己的那一部分人， 没错， 是吧？ 嗯， 其实我身边要不是过去有个概念叫沉默的大多数嘛， 对， 我跟你说包括今天的网民，你真的不能认为他们是多数人，他们是喜欢发言的，他们是喜欢跟帖的，但是我告诉你，我就是我身边我觉得这个人不是很大部分人还是沉默的大多数的。 但如果算一下抛掉没有上网能力的小孩，抛掉已经不会玩手机的老头，在能上网的年轻人或者说中年人里边，四亿这次算是一个大多数，这绝对是个大多数。 这只是一个注册用户嘛，可能日活5000多万，但是你想，比如说锵锵，一期可能在网上至少几百万的一个浏览量，那如果有几十个人跳出来评论，这个应该是适度大部分观众的意见呢，还是少部分观众的意见呢？ 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问题。 对。所以我现在我们做侠客岛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去做更大规模的用户调查，比如说我一做做1万，我做完1万之后大概就对他有一个概念。 当他真的有4亿注册用户的时候，你 无论如何就做不了 了，他一定是一个庞大海量的用户群体，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快手会得到投资人的热捧。如果我是一个有钱人，我会晚上去敲宿华的门，求他让我投一点钱。因为为什么？ 但是你知道我那天去那个快手，我采访这么多公司，第一个公司发现没有看到任何 logo， 前台包括这个里面我转了一圈，整个一层半嘛，没有任何 logo， 只有我身上的访客条上写了一个快手。 其实恰恰证明这个公司隐藏着巨大的商业能力。 他是自信的， 因为他不太在乎这个，因为他是工程师和程序员治国。 对， 他的公关、他的广告、他的商业营发部门还没启动，他就已经有了这么大的用户。如果我给他投了钱，他可以在一年之内让我赚到10倍、20倍、50倍的回报，这个是确定无疑的。虽然他很 low， 就是你刚才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刚开始的初心有可能是在展示自己， 嗯， 后来在资本的推动下变得越来越丑，大家越来为了流量啊什么之类的。当他达到4亿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中国的顶级门户。实际上就是4亿可以让你去做任何事情。你就可以去当滴滴去叫车，你可以去当这个什么共享单车，什么都能干了。 所以流量是一切，就是他有了四亿用户之后，他就是一个王了。 你像这就让我想起啊，他们认为特朗普当选了美国总统，羞辱了美国人讲究的体面， 对， 是不是像体面、体统这样一些词儿，将来都会被送进历史的垃圾堆里了？ 在一个不断往下沉的社会里，是的，我们的所有的互联网应用都在不断的下沉，我们逐渐的看到一个真正的平民社会到来。 按照吴锡进的话是，他展现了复杂的中国，原来这复杂的这一面我们完全不看的，我们就背向他们去展现我们 的，是那是真实的， 对，我们背后是真实的，我面前的也是真实的，这块补上了，就是说这个乡村的这一块，这帮人是给补上了， 而且他一旦复权就不会再回去，永远都在这。 天哪，那未来 除非互联网消失， 对， 因为阅读文章和